来自旺夫非常轻松的一首曲目，叫做《两个恰恰好》。继续来分享一下陈绮贞这一首歌曲呢，就好像夏天大学校园窗外的情景，很唯美，很小清新的味道。来听听看陈绮贞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当年刚刚到台湾发展的蔡健雅，因为长相一般而且打扮比较中性，被冠上了女伍佰的封号。而突然有一天呢，她开窍了，决定要穿上高跟鞋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而自从她有了这个决定之后呢，心路发展的也越来越平顺，看来外形也可以说不是不重要的。来分享一下蔡健雅这一首歌曲呢，听起来非常的温暖，叫做 Beautiful Love。 看着时间，别让它再流浪，见我太适应悲伤，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，一起走着没说什么，心是满足的，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，假如明天将 在我爱着，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。 Love's beautiful, so beautiful, 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，多庆幸我是我，牵住的手不要放手，永远守护我。 Love's beautiful, so beautiful, 我很快乐你会了解我，我不会再哭泣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勇敢地爱着，每秒钟都能证明一生的美丽。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，假如明天将消失了，趁现在我爱着，只想记得 到这首作品来自蔡健雅，叫做 Beautiful Love。 继续来分享一下，同样是好声音，来自温岚的北斗星。从第一张专辑当中很清纯的形象到转型成为辣妹，温岚一直在以性感熟女的造型为招牌，而在她的名字之前呢，也会有一些更加著名的名字来作为形容词，比方说吴宗宪的弟子啦，张惠妹第二啦，周杰伦的绯闻女友啦。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，几乎是所有人都断定说温岚应该会红，因为长相、身材、唱功和武艺她哪一样都非常的好，而偏偏呢，温岚就是差了一点点红的运气。不过这把好声音还是让大家不能忽视，分享一下这首作品《北斗星》。冷漠的街，上演着离别。 Oh,

情由浓转淡，再说什么已太晚。不管心里多遗憾，该让你离开别阻拦。若是爱让你有负担，说明白吧，别隐瞒。你心不在了怎么办？何不就在这里散？当爱已不再温暖，它只是牵绊，又何苦让它再纠缠？再纠缠，天空为何那么暗？爱情为何那么难？谁能告诉我答案？我的心好暖。爱已不再温暖，它只是牵绊。